好像过了一个时间点，人的想法就会跟着改变。以前觉得流浪像飞行的感觉，现在感觉安定在水的香甜。好像到了一个交叉点，总要抉择才能继续向前。要自私不退让和深爱的挥别，或是学会圆满包含妥协。我有没有更宽的肩膀承载越来越难的梦想，即便一路跌跌撞撞，依然能够保持善良笑的阳光。我有没有更宽的肩膀背负另一个人的期望，不能带你前往天堂，也要让沿途风光值得回想。想到了一个交叉点，总要抉择才能继续向前。要自私不退让和深爱的挥别，活动妥协才会美满一点。我有没有更宽的肩膀承载越来越难的梦想，即便一路跌跌撞撞，依然能够保持善良笑的阳光。我有没有更宽的肩膀背负另一个人的期望，不能带你前往天堂，也要让沿途风光值得回想。哦，你的笑容，你的凝望，让我的双眼变成幸福相框。